大家今日咧就星期五就恢復翻啦，停咗一個禮拜，咁啊遲咗少少係啦，咁啊因為要錄另外一個節目，咁啊所以今日咧就遲咗大約十分鐘。咁大家唔使擔心咁樣咧，好多時上個禮拜我哋停咗休息之後咧，好多人就以為咧就即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咁。 問候問候。 係啊，咁啊連阿蕭生都喺台灣問候啊。咁啊，大家記住咧就。今日咧，我自己出街，因為朝頭早同鄺亞利去，即係同佢外出咧，就見到誒好多平時冇乜人嘅行山嘅地方咧，係全部都係人嘅， 有 好多 人 係冇戴口罩嘅，其實真係，所以我架車停唔停啊，即刻走啊，仲危險過。結果我翻到銅鑼灣仲少人，係真㗎。 去離島啊，港外線碼頭嗰啲咧。是百多人排隊啊！ 係啊，大家不能掉以輕心，真係。 即因為今天是復活節假期的第一日，但係個個湧曬上街咧，就真的要小心啦。係啊， 單止是第一日，以往復活節就大家在東京撞到朋友，或者在大阪撞到朋友多噶嘛，就不會在香港噶嘛。咁大家因為而家就所有地方都封曬啦，全球停擺，咁啊唯有局住喺香港。咁喺香港放假就大家以為去郊外地方，結果郊外地方就仲繁華過旺角，同埋呢個銅鑼灣。 加上 都唔緊要，但係最緊要大家記住口罩不能少，真係千祈唔好諗住，這個世衛都叫大家唔好戴啦。如果世衛信得過嘅話，就全球大流行都唔會發生啦。大家知唔知咧？ 大家諗住又放假又好天啊，個個走曬出街咁樣係，我連住將軍澳嗰度個海濱長廊都突然之間好多人喺度行喺度步行咁，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啊。係雖然係需要唞唞氣咁，但係如果真係人多嘅話咧，都要遠離小心。 特別是戴了口罩咁耐，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辛苦嘅。其實，因為有陣時啲朋友上嚟攞 3D 打印咧，咁我坐喺度分發幾個鐘頭，即係三個鐘、四個鐘咁樣，咁都戴住口罩咧，之後都好辛苦嘅。 哦， 因為我自己平時我係出街喺條路上邊先戴口罩嘅啫嘛，我喺屋企唔使戴嘅嘛，就算 office 我同阿郭永孫一齊我都唔戴嘅。咁但係咧，因為出街你的時間冇三四個鐘噶嘛。 冇連續三 隻鐘，真係明白到嗰啲清潔工點咁辛苦啊，同埋嗰啲做服務業嗰啲工人，即係佢哋嗰個苦況，即係唔好話呢兩個耳仔呢兩度痛啊，其實頭痛嘅係會，即係如果你真係戴住口罩成四五個鐘咧， 因為唔係真係好，即係同冇戴冇咁暢順，因為焗噶嘛，始終 一來焗啦，二來可能你自己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好多自己吸翻啊，係啊，咁所以就都知道大家想可以剝咗口罩。去郊外行下嘅，其實呢個人之常情。但係如果當郊外嘅人多過市中心地區咧，咁就變咗又係嗰個問題啦。就係隱性病人嗰個嘅病毒傳播嘅問題。咁所以點都係保護自己、保護人都係戴翻個口罩好啲，我覺得。咁今日第一單咧就唔係講呢個疫症，就要主要講翻呢個都係同戴口罩有關嘅，就係呢個蒙面法嘅。上訴喺上訴庭嘅裁決 係啦，前日下晝出咗嘅 係啦。咁初審判決咧就話政府違憲嘅，其實咁然後咧就係咧呢個去到上訴庭嘅判決裏邊咧，就政府贏咗一半 係五條裏邊有兩條俾佢掹翻轉頭， 掹翻轉頭咁咧就合呢個合法嘅集會蒙面咧就合法嘅而家， 同埋遊行都可以嘅， 即係可以蒙面嘅。咁就係非法集結或未經批准集結咧。如果蒙面嘅咧就係違法，呢個就係政府喺上訴裏邊贏翻嘅一半。咁另外就係裁決咧，就係話佢冇違憲喎。 係，即係話特首係一個擁有適當嘅權力咧，係去就一啲危及公安或者公眾安全嘅問題咧，係去立緊急法。 係啦。咁首先我第一樣嘢，我唔好講上訴庭嘅裁決先。我講呢個政府嘅取態咧，喺一個咁樣嘅疫症高峰，而全香港人都戴緊面罩嘅情況下邊。繼續 proceed 呢個上訴咧，係相當無恥嘅行為，因為呢個而家我理唔理得你非法集結定乜春都好，根本上就算我當你政府上訴贏曬都好，實際上冇意思啊！你夠膽你喺街除我口罩咩？你嗰啲差佬即刻感染啦，係嘛？驚 你係會製造混亂啊！市民係無所適從，做到底搞緊啲乜嘢啊？ 係啊，所以嗱，好簡單，大家睇完呢個新聞之後，你話出街係咪唔可以戴口罩？唔係，一定要戴。仍然繼續戴，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就係個人衞生係一個可以作為一個理由，而唔係呢個所謂公安嘅理由嚟嘅。呢、這個可以要求，即係係一個豁免嘅理由嚟嘅。個人衞生係咁，而家係疫症全球大流行， 是人都知道的。 有些國家甚至乎是要立法規管，好像袁國勇甚至乎都鼓勵，現在都希望政府立法是要強制要戴口罩。即使我們現在行出街有很多地方呢，你見到 95% 的人都有戴、我搭這個黨鐵、巴士、見到差不多全部都戴、但即使是這樣的話呢，即是專業人士、醫護人員會覺得呢，即要避免這個社區爆發，戴口罩是必須的。 所以我咪話呢個叫做唔單止離地，叫做咩咧？就係、喺一個咁嘅抗疫嘅時間裏邊咧，專做埋呢啲撲街事咧、就算你派多多錢都冇用，我覺得。搞香港電台係嘛？呢、這個邱騰華，即係一件咁嘅世衞提問，一個咁嘅垃圾加拿大嘅呢個高層官員 cut 線呢單嘢，搞到一件大嘅新聞，然後跟住23條立法。蒙面法上訴，所以我話好多人話係咪就咁停咧？我覺得唔應該，一定要上訴到去終審法院。呢個問題就係、要最重要係釐清咗一個法律嘅原則，就係嗰個緊急狀態、緊急立法嘅問題。係 咪可以特首一人話事？ 係咪可以一人話事？我覺得 係啦，即係有冇賦予佢咁大權力，就呢個嘅先訂立後審議附屬法例，咁樣係去立呢個嘅緊急法，而令到立法會嗰個制衡咧係難咗好多。再加上大家知道啦，而家建制派盤踞住咧，就算即使係先訂立後審議，好似上訴庭講話，立法機關如果是要推翻、是要修訂都是可以的，但其實在現實上面是難過登天的。這樣 這個就完全是、我覺得拿來講的，其實根本是、因為實際上香港現在那個政府那個一國，即是這個基本法下面的這個立法會，實際上已經很多的主動的提案權，或者以那個議員的修訂案個表決的過程，其實根本上令到你冇辦法通過，根本係，係嘛？你要兩邊都過嘛？ 係啊， 咁你點可能咧？你要功能組別過，地區直選過，所以即係基本上咧，就係叫做講一啲似是而非嘅道理出嚟。但係我覺得第二個點咧，我就覺得香港嘅上訴庭咧已經俾共產黨滲透㗎啦。你問我，上訴庭衰咗唔代表上到去終審法院會衰，馬道立就嚟退休啦。我覺得亦都唔需要犯不著。是為了中共的政治目的而去污蔑、毀壞自己在法律界的聲譽，即是上訴庭的法官，是吧？但是上這個終審庭， 終審法院， 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憂慮是什麼呢？就是當上訴庭這班法官，現在填補馬道立上去就是這個張舉能嘛， 是 應該就是 張舉能，是啊， 那就會有一個上訴庭的法官填了張舉能的位置，應該、 哦、即是有多一個。 而上訴庭的法官裏面，以我過去所睇嘅我審案嘅情況同埋審出嚟嘅結果同埋我哋嘅判詞咧，你見到嘅姓楊嗰、那個係係咪咪上訴庭咯？嗰、那個應該甚至係喺個判詞裏邊講好多政治嘅。 Unhealthy win 啊，呢、這個 嚇歪風嚇係咪 ？Unhealthy win 即係好似呢個共產黨啲官媒咁樣嘅發言方式嘅咁樣係。 咁所以我就話對於上訴庭判詞就冇期望㗎啦。咁我仍然希望可以喺終審法院裏邊推翻上訴庭呢個判決。第一，第二，香港法治裏邊你睇到嘅其實除咗呢個蒙面法嘅判決之外咧，最近有一單啊歐樂軒嘅主控 係。 一條垃圾藍絲 主控官嚇， 個主控官咁好多人就話：，誒有冇搞錯啊？呢、這個主控官咁，咁佢就琴日開始就刪曬佢呢啲 share 嗰啲藍絲 post， 包括辱罵法官啊、辱罵示威者曱甴啊嗰啲， 曱甴嗰啲冇曬， 鬧法官啊，仲有 係啊，對上嗰個而家得翻2016年嘅咧，你諗下佢將過去嗰幾年嘅 post， 因為曝光咗，因為有媒體關注咧，就全部刪咗。 但係點解佢唔知道會有人將佢 download 咗嘅咧？ 佢唔識 cap 圖， 點解唔知道有人 cap 咗圖？ 係啊， 真係奇怪到不得了。 啊、 好啦，就刪曬之後，以為咁就過骨，但係好多人就話：呢啲就係白痴藍絲下行為。其實我話俾大家聽，應該係調翻轉。如果你唔喺社交媒體裏邊去表態效忠呢啲咁樣 share 呢啲咁嘅腦殘藍絲嘅 post 嘅話，鬧曱甴黃絲嘅話、外判主控官點會輪到你啊？我想問一下。 是可能吸引律政司去揀去做外判的， 根本上我告诉你，就是有个政治标准在这里、外判主控官就是给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想到律政司后面全部都是政治检控来的嘛，哪个人去执行这些政治检控？你看他在庭上面那个七情上面，连辩方、彭大壮都说，喂主控官 你留意一下你自己，你是主控嚟嘅啫。即系明明啊，佢当咗自己系蓝丝啊，当咗自己一条正棍，即系睇得一号皇庭多啊，真系。然后喺庭上边咧上晒身咁喺度，即系嗱呢啲咁嘅人，我话俾你听咧，只有一个方法制裁佢，叫 name and shame。除非佢之后入去律政司做嘅啫，如果唔系佢做大状，佢都喺出边揾食嘅，其实系。 佢都要面对公众嘅判断噶嘛，系。 系咪？佢除非以后接律政司嗰啲主控嚟做啦，一世系嘛？但你想想他不單止是個人政見，他 share 那些是很惡毒的 post 的，留意一 下。是啊，鬧啊陳淑莊啦，或者醜怪那個。 他叫雞莊啊，叫他做。 是啊。 還有拿個吹氣公仔放在陳淑莊隔離啊嘛。 又講粗口啦。 即係呢啲唔單止係政見啊，完全係 bad taste 到不得了。 馬恩國係因為喺立法會嘅公聽會嗰度講粗口而俾人投訴㗎，試過停咗一個月㗎。 唔 係 呢個交俾大律師公會處理，我覺得係。 嗱，即係呢啲嗱，自己嘅操守嘅問題，作為專業人士，佢一啲惡毒嘅言論，佢一啲即係淨係批評嚇，咁啊，甚至乎咧係人身攻擊，唔係講道理嘅一啲同藍絲冇分別嘅言論，全部喺佢嗰度咧，佢好似本字典咁嘅，其實係。你要即係體驗一下， 睇翻過去藍絲出嗰啲咩垃圾 post 咧，點樣鬧法嘅話咧，你係唔會相信點解一個大律師係諗嘢方法、邏輯、講嘅語言、用嘅方法、惡毒嘅程度係一模一樣嘅，同喺街上面你見到一個藍絲係冇分別嘅。 喂，佢仲衰過嗰啲，你話嗰啲曾志偉啊、陳百祥嗰啲衰啊？你睇佢嗰個 post share 裏邊嗰啲嘢，佢講嗰啲嘢係仲賤格過呢啲人啊！我話俾你聽啊，甚至賤格過 PK 等添啊！我覺得。 哦， 竟然做律政司的主控官，我想问一下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个新闻，在律政署里面，在检控科里面有个人出了一本书，就教人哋法治。 是啊， 是吗？即刻将他调离于这个检控科啦。 是 吗？既然你的标准这么严格，好了，我现在当你喂外判都是律政司的人来的吧。 是啊，我只是要求你用一把尺去 行事。你同一把尺，那个人写的东西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些法治的常识。你就用一部最 narrow 嘅政治嘅標準，攞個放大鏡去走去睇人哋寫嘅嘢。好啦，呢、這個姓陳嘅主控官，律政司要出嚟回應嘅，之後仲會唔會揾佢做主控？ 佢係鬧法官，你記住啊，係涉及藐視法庭嘅，係。你是大律師，你係鬧法官啊！你唔係普通街一邊一啲爛鬼藍絲咁樣啊，係。 唔係你攬佢冇所謂㗎，你咪攬炒咯，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嘛。你攬呢啲咁樣嘅垃圾藍絲的話，你咪同佢哋一起攬炒咯，成個律政署咪同佢一起攬炒，橫掂律政署都臭曬嘅啦，其實已經係去到今時今日咁嘅地步。係咪上次有個手足走去話佢訂呢個蛋測，差佬走去喬裝速遞員 FedEx， 人哋冇攞貨，照起訴人哋話管有呢個危險性攻擊性武器，結果最後尾撤控輸堂費，跟住喺庭上邊，當時嘅主控檢控官話咩啊？邊個官民喂？點解你將冇 case？ 點解你將個被告帶上法庭？ 都要夾硬嚟。 跟住佢話係警方決定。啱前兩日咪出。 喂，你真係推卸責任喎、 啊！喂，犯法嘅大佬啊，檢控 有冇搞錯啊？ 檢控嘅工作係律政司嘅決定嚟嘅、 啊， 大佬啊！ 好多時啲 case 去到警察嗰，警察就反而話我會問律政司嘅意見，我哋要問 DOJ 嘅意見，足夠料之後咧，做埋個決定之後咧，就帶上法庭嘅。佢而家反而將個責任俾翻警察，係。 不是啊，根本上將呢個警察變成檢控官啊，變成控方，決定了那個 case 去不去唔去。我成日都話律政司裏邊決定檢唔檢控，第一睇 merit 嘅啫，即係有冇證據夠唔夠砌啦。第二就是嗰、那個案件本身嗰個勝算啦。如果好簡單，警察去決定，即係話警察可以公報私仇啦，可以因為佢拉執法又係佢，起訴又係佢。咁咪佢玩曬啦，係嘛？ 我批評佢咪就話濫 暴、濫告啦，係 佢扣連埋一齊嘅，一環扣一環。警察就濫暴，嚇係而家俾埋個權力佢，俾佢係濫告添嘛，係由佢去決定係。 因為警察本身律政司嗰個係由決定嗰個檢控工作係基本法嘅規定嚟嘅，係咪？公然違反基本法喺庭上邊講就係警方決定起訴。咁我想話其實不如法院都唔好要啦，係咪啊？你呢場咁嘅馬騮戲學英國人，戴個咁嘅假髮，其實裏面係馬騮嚟嘅，係咪？上訴庭嘅法官又係，係咪？你個制度設計好似呢個英式嘅法治咁樣，實際上裏面就係一股呢啲叫做咩話？咩 win 話 ？unhealthy win 喺成個上訴庭裏面嘅，咁你做嚟做咩咧？係咪？不如索性就係合議庭啦，由個黨委去指揮，駱惠寧坐喺度， 然後由他決定去判，然後控方辯方認不認罪不認罪，嚴刑峻法，就是這個認罪態度不好就10年，認罪態度好就1年，然後再給半年保外就醫，那就可以了，使乜咁多搞咁多錢呢？我覺得律政司又咁貴，律政司啲律師又咁貴，法庭裏面嘅開支又咁貴，其實實際上都係大陸嘅人民法庭嚟嘅啫。 好貴㗎，開庭係開庭一次係用我哋好多公帑嘅。其實咧， 喂大佬，你諗下上次撤控嗰個蛋差嗰、那個，係輸曬堂費喎，你知唔知啊？大佬浪費我哋幾多少錢啊？你諗下，而家仲有跟住濫捕濫告，仲有大把人排住隊嚟嘅喎。是吗？而律政司鄭若驊是不用問責的、哦、你看袁國強就是了，問責的，越左越好，出到來越找得多食，是吗？有沒有人知道袁國強現在去到哪裡賺什麼錢呢？我想回到以前的銀行，其實又是，是吗？有沒有 國企、啊、來香港上市的企業彈些生意、啊、非執董、啊、給一些法律顧問去做呢？這些就不知道了，大家查一查，是吗？個個都是。那鄭若驊的老公呢，有冇更加大嘅生意咧？有冇中字頭嘅嗰啲嘅企業同佢合一齊入標咧？咁大家亦都留意一下啦，呢啲咁嘅嘢，即係已經爛到咁嘅地步，實際上已經係。所以你話究竟個法庭判出嚟係點？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已經冇乜反應嘅，其實，即係呢個蒙面法嘅上訴，因為我覺得根本就已經係內定曬嘅，我覺得啲嘢係有明示有暗示嘅，其實，即係點樣判佢？咁究竟去到上到去終審法院係點咧？而家唯一我覺得仲有少少所謂嘅未完全俾中共控制嘅就係終審法院，係嘛？上訴庭我覺得真係諗都唔使諗。 喺過去嘅兩三年裏邊睇佢嗰啲判案嘅案例就會睇到啊，係。 點啊？每一單，如果唔係點會律政司每一單都明明初審輸咗都一定要去啫？你諗到嘅，因為佢知道去到上訴庭佢會贏啊嘛，佢睇到個答案啫，佢偷睇咗個答案啫。是吗？小到钉死你为止，是吗？钉到去终审法院放翻你出嚟啦，你都坐咗啦。 系啊，咪就系新界东北十三子咁样咯。 系啊，你都坐咗啦。 周永康啊、商鹤三子嗰啲系白坐噶，记住系。 系白坐噶， 系白坐。几个月嘅佢哋系全部系。 边个人赔偿俾佢哋啊？以往嘅话，呢、這个检控，如果你系一个民主嘅国家，如果你个检控官主控或者你个律政司系咁样嘅话，一早已经下台。咁樣濫告嘅話，香港唔係，只要政治正確，係咪？幫黨執法，濫捕濫告就係公職，係咪？尋人滋事，將一啲完全香港冇嘅法律觀念，係咪？上次鄭麗瓊嗰個控罪，意圖煽動，咪煽動意圖， 煽動意圖， 完全告唔入嘅，我話俾你聽。 點解律政司唔走出嚟講？ 點解律政司唔講？喂，大佬， 係啊， 係咪？點解俾差佬咁樣嚟去公佈私仇 咧？點解會警方去咁樣去拉人？係 係啊，點解警方咁樣去拉人咧？容許佢為呢個 PK 等公佈私仇啊？係咪呢個律政司你話係咪垃圾啊？你話成個政府裏邊最邪惡，你話邱騰華邪惡，遠遠唔夠呢個鄭若驊。我話俾你聽，所以你話香港呢啲嘅所謂港英年代培育出嚟嘅所謂專業精英，我話俾你聽啊，收得當噶啦，你睇到嘅，逐個逐個你睇到嘅，袁國強如是。鄭若驊如是，鄭若驊未踩到腳入去律政司嗰陣時候，哇！睇落去一個專業仲裁嘅呢個精英， 公職王， 公職王又交資會又剩，係嘛？樣樣嘢都揾佢幫手。但係一入咗去政治呢個廚房裏邊，其實就一個妓女都不如。我話俾你聽啊，就係、是、陪老細上床嘅。我話俾你聽，老細要你乜就乜，然後咧跟住咧呢啲咁嘅嘢唔需要出嚟解釋嘅喎，完全唔需要出嚟講嘢嘅喎，係嘛？你嗰啲咁嘅邱騰華死出嚟，因為一個無呢個港台嘅記者問咗條問題就死出嚟，大鑼大鼓喺度插呢個記者。好啦，我想問而家由上一次到而家都未講過嘢啊，就係、是、話個主控官話警方決定檢控呢一個 set up 呢個人寄蛋叉蛋珠俾佢呢個後生仔。律政司有冇出嚟解釋過一句？我想問。 而家係直接警方係破壞緊香港個法治啊！不要只是说不是只是单止在反送中运动里面逆权运动里面不断是去违法是去滥捕滥告。律政司应该走出来捍卫法治去讲现在他的工作怎么去捍卫法治嘛。现在法庭上面暴露了真相就是由警察决定告定不告他某出来讲。我是 沒有沒說過話的，他跟劉江華一樣的兩個， 是啊，我最近神隱的，是 他這幾個月最新的新聞好像就是在律政司里面包口罩嘛。我見到 包口罩， 係啊，喺呢啲 又是搞啲垃圾 Facebook 啊嘛，同呢個林鄭一樣咯，喺度做呢啲咁嘅垃圾 show 咯，係咪？所有法治有關嘅嘢唔講唔問唔掂，唔出嚟面對公眾。好多人話英治時代點解會倒退得咁急劇咧？我哋係過來人，由英治一路到而家，你只可以怪一句就係當時英治嘅制度係保障由英國嘅人治去保障，而唔係敗個制度、敗個法律。所以當嗰個法律制度維持翻殖民地制度，而嗰啲人變咗嗰陣時， 換咗人， 換咗人嗰陣時，呢啲人咧就會轉進呢個殖民地惡法嘅空子，將殖民地嘅惡法全部用到絕、用到盡。呢個就係林鄭月娥、邱騰華、袁國強同埋呢啲鄭若華呢啲所謂嘅香港六十年代培育出嚟嘅香港大學畢業嘅精英，就係呢啲咁嘅質素。我話俾你聽。賣港賊，你以為是曾玉成啊、曾德成啊呢啲咩？絕對唔係，絕對唔係。賣港賊反而就係呢啲啦。我話俾你聽，對中共有所求，個人利益眼中只有自己個人利益。中共要操控你，其實啲人覺得好複雜。其實有咩咁複雜啫？我覺得不外乎大棒子與蘿蔔，係嘛？一係打你，一係俾著數你，係嘛？咁你睇下呢啲人攞到咩著數？往後譚德塞啊！呢啲人攞到咩著數，你咪知咯，係嘛？佢居然中共可以指使譚德塞咁樣老屈台灣，話佢用種族主義嚟攻擊，然後 call 定幾個嗰啲黑人國家嘅領袖出嚟發聲。我話就算我話譚德塞係黑人，我再講一次，呢個係咩種族歧視？等於你話我劉世良係黃種人一樣。 真係荒謬啊！方天下之大謬。 你 name 我，因為我係黃種人，所以我批評世衛。 你點解自己會歧視自己？話因為人哋話你係黑人， 點解你唔 係 proud of 你 係 黑人咧？其實係啊。第二，而家台灣話喂，屌嗰啲假 post 嚟嘅喎，大陸五毛水軍嚟嘅， 揾到出嚟啊！ 係用大陸五毛水軍嘅名義發嘅有啲。我話就算有啲真係，我唔單止台灣手足，香港手足都發唔少。我覺得咁啊點啊？我想話係嘛？你係習近平嘅奴才。一個黑人的奴才，所以就是黑奴咯。再講一次，習近平的奴才，一個黑人的奴才，係嘛？你諗下，係咁樣，你再連結翻 RTHK 嗰單嘢，中共而家正正就喺外交上全力打壓台灣，因為台灣個勢起緊，發緊圍。而呢條咁嘅埃塞俄比亞政棍，就喺呢個時間用三分鐘嚟開台灣拖。你話自己淨係搞衛生，唔係搞政治。你除咗搞政治，根本乜都唔搞。我話俾你聽， 扮曬嘢，講到好大義凜然。相比於好多即係病咗啊、死咗個人啊，自己冇乜所謂咁樣，但又用幾分鐘去講係。 如果你講到自己咁大義凜然，台灣就算喂大佬啊，而家接近100万人叫你辭職啊，世衛喺個聯署裏邊發起人唔係台灣人嚟㗎。係咪？我所知其中一個發起人係加拿大嘅香港人嚟㗎，其實係姓葉㗎。我聯署嗰個啊，關台灣咩事？我想話你唔好將我哋呢啲香港人當做流㗎噃，你應該鬧埋我哋喎，係咪啊？冇理由將呢個歸咎曬台灣人㗎喎。 即係透過公民，透過台灣政府佢嗰個抗疫嘅功勞，我哋都做得唔差，係咪？咁如果你要鬧啊，鬧埋我哋啊。 喂，點解我哋而家要用 FPS？ 誒，記住啊，講埋啦，換咗 number。 我換咗啊！ 係啊，換咗 number 6809941，6809941。你知唔知我一個月因為呢個譚德塞啊， 係 YouTube 變咗黃標，我而家一個月嘅收入喺廣告上邊又再進一步下跌啦。 哦，係咩？ 本來8000几，而家跌到6000蚊都冇。 係啊，哇！又少咗兩成。 28日，你諗下我做幾多個鐘？28日。 哇！大打擊喎，呢個係。 政府俾翻嗰啲賠償俾嗰啲炒友，叫佢唔好炒友都9000蚊啦，上限都。大佬我連9000蚊都冇啊，知唔知啊？咪就鹹德菜咯。點解啊？大家揾翻新聞，鹹德菜見中國外長王毅，表示世衛會全力打擊造謠，跟住就去見 Google， 然後見完 Google 之後就推出黃標，就係咁簡單啦。 講抗疫嘅。講呢個武漢肺炎嘅，講呢個冠狀病毒嘅，都會全部黃標。 全部都係好啦，對我哋城寨就特別優惠嘅，樂惠寧都黃標，係嘛？你自己我自己好清楚嘅，其實一路睇翻之前都冇咁犀利嘅，係樂惠寧一上嚟之後，第一集我一批評呢個樂惠寧，跟住之後全部都係黃標，所以佢 Google 嗰邊佢都唔敢見嗰陣時候。 即係嗰啲 YouTuber 都唔敢揾我哋就係咩、哦？我哋同花生台係 嘛？ 係一早已經黃標㗎啦，其實。但係呢個鹹濕菜衰在咩咧？ 招呼 佢係幫中共去對付互聯網上邊嘅言論， 嗯、 而唔係去對付中共所輸出嘅假消息。如果係，我想話趙立堅嗰啲言論，點解世衛唔應該譴責啊？我想話，佢話美軍播毒呢樣嘢，你睇趙立堅前兩日仲出嚟講啊。他說因為你們這樣攻擊我，所以我才還拖。我想說還拖就可以發布假新聞了嗎？ 即是他變相是承認了自己是講假話嘛。如果你作為這個世衛組織這麼重要捍衛全世界這個的 中共 衛生的問題，你應該要說 發放假消息，為什麼世衛總幹事不回應？是嗎？你說是不是，你不是贊成美軍播毒？我想問是嗎？到當 Donald Trump 一直說中國肺炎嗰陣時，你而家就調翻轉就鬧呢個 Donald Trump。我覺得 Donald Trump 啱噶，第一唔 Q 俾錢 WHO， 第二我覺得七大工業國另立一個自己嘅衛生組織 G20， 或者二十個工業國， 二十工業國嚇， 係啦，另立一個。你呢班咁嘅非洲啊，呢啲咁嘅貪污啊，一帶一路國家，你自己玩佢，你自己玩，你中意伊波拉外資撈埋一齊，你哋自己玩啦。坦白講，香港好簡單嘅啫。乜嘢 CDC 乜都唔緊要，我哋靠自己嘅啫、 嗯。 靠自己就咩咧？你信二十個工業國嘅衛生組織定信世衛啊？香港一定唔信呢個世衛啦，係嘛？你睇到噶今次成個中共同埋香港咪攞世衛嚟去做呢個嘅對外嘅宣傳戰咯。 嗯、 實際上而唔係用全球大流行呢一個咁樣嘅瘟疫出現嚟去做制止呢個瘟疫出現作為一個目標。 所以點解美國有國會議員講話要調查呢個世衛，特別係呢個譚德塞喺個過程裏面唔係淨係失職嘅，而係因為佢協助埋中共係去做隱瞞嘅話，係累死幾多人啊？係， 我覺得呢個唔使查噶啦。其實點解呢？埃塞俄比亞就係非洲嘅中共，成個國家嘅外債，即係嗰個債務啊，佔嗰個國民所得生產總值嘅60%啊！ 哇！ 內債外債加埋，係全非洲債務最犀利嘅，而個大耳窿就係中共。而大耳窿中共裏邊就係譚德塞做呢個埃塞俄比亞外長嗰陣時簽得最多呢啲咁嘅債務。咁你咪明點解咯？ 即係又攣住喉嚨，又攣住下邊 嘅 喎。 咁咪明點解咯？所以我就話，如果你係海外嘅華人，你促請你哋自己嘅國家去調查一下，究竟埃塞俄比亞外長譚德塞出任埃塞俄比亞外長嗰陣時同中共簽咗幾多合約？第二，調查一下譚德塞的姨媽姑姐部落兄弟手足有多少人發一達？很簡單的，你問我跟何志平行賄炸得總統是一Q樣， 都是同一個套路來的， 都是那個套路而已。問題就是以前的何志平坐在監了，喂，何志平是06年的嘛，那些是06年做的。好了，同一時間大舉行賄非洲了，為什麼不會在這個非洲的中共的一帶一路的牽頭人埃塞俄比亞裏面唯獨是最乾淨的呢？我想問，是吧？我是一個臆測啫，我而家係嘛？你乜標我都冇所謂，我而家係臆測啫。我希望全世界的人去找一個證據出嚟，去證明呢個譚德塞做埃塞俄比亞外長嗰陣時候有冇收受過中共的商人中資企業的利益。我話俾你聽，九成九。譚德塞冇，你睇下嗰啲姨媽姑姐，係嘛？點解啊？因為埃塞俄比亞就係成個非洲裏邊嘅最親中共嘅政權。 嗯。 非洲論壇嘅總部就係中國起咗一座最現代化嘅會議中心，擺喺阿的斯亞貝格，仲有包埋竊聽工具。 最早期嗰陣時，法國已經中共 法國佬發現 係啦， 裏邊有竊聽嘅工具 喺 裏邊。 國外做竊聽嘅，走到人哋個國家裏邊係。 幫唔係佢送個木馬俾你啊 ，Trojan Horse 嘅嗰個係。他免費幫你起喎，起咗3億架。 原來有陰謀嘅。 跟住裏面全部啲牆裏面係裝曬竊聽器嘅。咁你咪知道咯。所以我就係話呢啲嘢冇沒完冇無緣無故嘅愛，亦都冇無緣無故嘅恨。成個世衛喺今次嘅全球大流行裏面係扮演緊一個將疫症全球擴散嘅推波助瀾嘅角色，因為佢一開始係反對封鎖中國。 如果中共或者中國共產黨是元兇的話呢，譚德塞就是幫兇， 甚至 說第一號幫兇， 就是種族歧視，甚至這樣就是說種族歧視。到今天我還看到那些什麼 Nature 嗰啲雜誌，就話 咧，走出嚟道歉， 就話唔應該用呢個中武漢肺炎。咁其他當你 name 其他嘅病毒嗰陣時候，我想話，點解你而家仲用緊伊波拉咧？你呢個係咪雙重標準咧？咁你話2015年之後，世衛先至話唔好污名化，咁2015年之前就可以污名化咩？咁點解你唔叫世衛去幫伊波拉改過另外一個病毒，幫讚卡改過另外一個病毒啊？幫中東呼吸症改過另外一個病毒啊？點解叫做 Middle East 啊？咁你改過另外一個名咯，用翻一個科學名咯。所以話呢啲科學家，呢啲白種科學家，亦都係一啲相當之假道德嘅人，係咪？ 佢哋有啲好容易好驚青，一講話喂 discrimination 咁樣， 呢啲咪左膠咯， 歧視咁樣，即刻又會覺得哇個罪名喺曬自己嗰度。 呢啲咪就係左膠， 即 係 覺得啲係完全唔能夠掂嘅禁忌咁樣係。 西方左膠有兩種人，一種讀壞書讀死書，第二種人係咩咧？有一種叫做白人的罪疚感。 嗯， 是因為自己國家做過帝國主義，壓迫過非洲人，壓迫過呢個華人，壓迫過東南亞的越南人等等，所以他哋自己本身當他面對呢一啲國家嗰陣時候有一種罪疚感，但是他哋唔明白呢一啲國家，包括中共，正正就係利用緊過去帝國主義壓迫所帶嚟嘅罪疚感，去滲透緊你嘅國家，去竊取緊你嘅科技，然後仲要。是利用全球疫症大流行去抽水，準備做世界領袖， 做緊壞事啊！去利用你呢種內疚感或者原罪感，係做緊壞事啊！ 呢個我哋深受其害嘅，其實點解啊？一講起香港問題，一講起英國佬，一定講呢個咩嘅鴉片戰爭嘅，一定講呢個1841、1842南京條約嘅，係嘛？然後就令到香港人好似危一節咁樣，因為我哋係曾經係侵略中國嘅英國。所帶嚟嘅屈辱，而我哋竟然支持呢個英國留低嘅嘢，咁表面上我哋咪好似低人一截咁咯，變咗次等咁咯，即係喺道德上啊，就唔夠呢個愛國。佢一路係玩緊呢個 tactics， 而家面對世界都一樣嘅。但係呢啲白種科學家，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咩咧？就係佢睇唔穿中共呢個 tactics， 係乜？你問我，就算你改咗名啊，佢下一步就講啊，喂，病毒來源未定啊，佢而家咪講緊咯，鍾南山講緊，趙立堅都講緊一。跟住佢就話：點解你話病毒係源於武漢啊 ？Second step 嚟緊嘅啦，我覺得真係噶，你唔好以為我講笑啊。佢下一步就要求你哋去證明，其實呢個病毒不是源於武漢嘅啦。 要去你攞出證據去證明我哋係輸出病毒咁樣。 係啊，係你證明我輸出病毒啊，係咪？你諗下，佢之前佢話意大利都講過啦。 嗯，意大利又講過啦，德國又講過啦，美國又講過啦，係。 係咪？佢而家就 好多人食死貓啊！其實 大陸嘅講法叫甩鍋啊嘛，即係將只黑鍋掟出去嘛， 掟但係掟甩咗。 睇下掟中邊個就邊個唔好彩啦嘛。但係我就係話呢啲，你見到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嘅白人啊，佢哋嗰種嘅罪疚感，其實你唔好諗住以為通過 please 中共，佢調翻轉，佢根本亦都唔係民族主義者。如果他真的有那個民族主義，我告訴你聽，韓國人對日本人就真的有那種的反抗殖民地那種。你知不知道韓國是很長時間都禁止日本的流行文化進入韓國，將日治時代大部分的建築拆除，因為日本殖民統治過韓國，是不是？韓國人仇日那種想法就真的是民族主義了。中共有 Q 嗎？他自己都是蘇聯扶植的外來政權，他何來有民族主義呢？係嘛？佢抗日嗰陣時候，佢就喺度拉國民黨後腿嘅，所以佢調翻轉，佢多謝皇軍就係咁嘅原因啫嘛。 嗰個民族主義對佢嚟講，根本係一種政治工具。 係啊， 係一種意識形態上面嘅論述嘅工具，係去做統治，係方便統治 嘅 啫。 今日嘅新聞嚟嘅，路透社透露，俄羅斯普京決定驅逐十幾萬中國人翻黑龍江，唔醫治唔成，全部趕走佢哋。中國外交部有冇反應？我想話。 即如果民族主義真係掛帥嘅話， 呢個唔係種族歧視。你問我，戰狼係咪應該出動啊？如果係咁，點解你唔驅趕其他種族嘅人啊？點解你俄羅斯唔驅逐其他人啊？點解唯獨是驅逐華人啊？一句聲都唔敢講， 屁都唔放過啊！ 唔係啊，耿爽有回應嘅，尊重俄羅斯嘅做法。歧咩事啊，大佬？你俾人歧視係自己攞嚟。根本不是人家歧視你。當你看到整個中共是一個這樣的流民政權，是吧？俄羅斯動你的國民A都不敢咩，是吧？跟住現在，是吧？說只不過因為叫做武漢肺炎， 就全球喺度點，就話人哋歧視你。一到佢戰狼上身嗰陣時，話美軍播毒，佢又自己擺出另外一個面孔。有陣時我都唔知道究竟中共係邊個面孔 嘅 喎。 佢喺度試緊啊，試緊唔同嘅策略嘅其實。 係啊，一時就係呢個弱不禁風玻璃心，掂一掂就會散嘅。哇！你話我係武漢肺炎啊，咁啊真係歧視我哋華人喎。咁我心諗，其實你如果係對種族歧視觀念最犀利嘅，其實就係華人啊！你知唔知啊？你留意一下，對外族啊，自己嘅少數民族啊，如果唔係何來有維吾爾族嘅集中營出現？我想問一下，何來有喺人哋嘅齋戒月裏邊舉行啤酒競飲啊？唔準人哋齋戒啊，要人哋剃曬啲須啊，要藏傳佛教最重要嘅喺四川嘅一個佛學院啊，全部發展旅遊景點啊！而家將人哋喺度收集嘅喇嘛趕走曬啊！如果你話係有平等嘅種族觀念嘅中國人，我可以咁講一句：華人大陸嘅中國人係冇資格講種族歧視。點解？因為中國大陸就係種族歧視最犀利嘅國家。 佢哋自己先實踐緊呢樣嘢，真係做緊。 你解釋俾我聽，新疆維吾爾族嘅集中營係點嚟？你冇種族歧視，你話俾我聽啊！你呢班漢族人有冇為新疆維吾爾族嘅人講過一句説話？除咗香港、台灣。有出過嚟去抗議之外，你喺大陸呢啲中華交，你話你係自由派嘅知識分子，但你有冇為維族嘅人講過一句説話？喂，嗰、那個維族嗰、那個教授喺北京拉咗判咗刑啦，判咗成七年啦，有冇人出聲？伊力哈木有冇人出聲？係咪？所以我就話咧，係冇資格話人歧視你嘅。當一個華人力竭聲勢咁話受到人哋歧視咧，一定係另有目的嘅，我覺得。一定是另有目的的，這些白種人是看不穿大陸人那種呢權術，你當你強過他，他就扮弱者，是吧？說你歧視他，當他有少少入到位開始強過你呢，他調翻轉就老屈你，是吧？跟住就說你已經是這個明日黃花了，現在領導不到全世界了，等我來吧，結果慘了，現在所有口罩被人退貨， 一個國家一個國家 咁樣，荷蘭退， 荷蘭又退啊，係 係啊，因為全部唔達標啊，但係最好笑啊！呢個華春瑩嘅回應係話咩？我哋初期收到啲物資都唔達標噶啦，咁即係你坦白講， 即係你打我打過你一錘，你又打翻我一錘啫，咁即係咁， 咪即係街邊嗰啲爛仔鬧交一樣咯。 我對大家都係咁衰嘅啫，咁樣 係啊，大家一落車，然後跟住就入起衫就，跟住就話咩啊？XY 交叉二 set， 你話我撲街，你咪仲撲街咁。 但有邊個國家係會用呢個嘅胸罩係去改造呢個嘅口罩去賣俾人啊？ 哇！呢個真係奇喎。 大佬 用胸罩改造呢個會唔會一個 fashion 嚟嘅咧？其實 嚇，唔係有有一啲係即係外邊，佢而家係講裏邊嗰個。 裏邊 裏邊啊，係。 咁我想問下， 大佬 裏邊嗰個有冇測檢過係咪用過嘅咧？ 咁又唔知啦，呢個係，但係都駭人聽聞啦，係嘛？ 即係個內心係胸罩嘅裏邊。 大佬點可以發生㗎？ 哇！真 係 好重口味喎，真係。我以為日本仔先興呢啲咁嘅嘢，唔知有冇積添真係。如果有，真係大鑊啊！真 係。係中共先做得出嘅真係。 我休息一陣先，我哋翻嚟就講下呢個林鄭月娥啊，第二輪抗疫基金啦。呢個就係咧笑片一宗。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发日期呢由1号到30号，不过都是送完即止。 只要下载了人民超市的 App， 登记做会员，去门市收了一张电子 VIP 卡，就会获得出走液。 大家记得要经常消毒双手啊。